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今天呢，是我们这个2021年的倒数第三期节目了，好像有一点像这个火箭发射之前321倒数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而今天呢，我们也照例会在节目当中，在这期特别的节目当中呢，选中一位朋友给我们的语音。不过这位朋友在总结他的2021年，也就是内在工程啊，他人生内在的这些进展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有了哪些变化和体验，他说的比较多，涉及的方面也比较多。这可能是一个对生活的体察比较细腻的一个朋友吧，所以我们就选用他所说的话当中的一段。 解忧书房的共读者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总结我自己的这一年。今年跟以前认识的身边的小动物有了更多的接触，比如说翠鸟，今天我第一次拍到了它那个非常完整的俯冲觅食的画面，之前我一直想拍来着，它每次都来不及开手机。今年一直住在我窗户外面的一只夜鹭，然后以前老是黑咕隆咚的跟它打个照面就过去了，但是今年我也跟它有一些更接近一点的小互动，包括有两只流浪猫，最近天冷了搬到我家附近来住，每天回家的时候它们就会在门口等着我给他们拿东西吃，有这样一些小瞬间还让我觉得挺暖心的。 他刚才说到了拍摄和观察生活在他周围的这些美丽的小动物，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在南方的姑娘，应该是从他说的这些鸟的种类，有夜鹭啊、黑水鸡啊等等等等，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丰富而令人喜悦的生活空间当中。汪冰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之所以这个空间是丰富和充满喜悦的，和观察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每天都在同一个城市当中穿行，有多少时间去注意生活当中的细节呢？我记得前一阵子读书的时候，看到有作者写到这样一段话，就说当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一切都值得我们投以关注，因为那都是新鲜的刺激。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会感官全开的去感受，觉得每一个在当地人生活当中的庸常的现象，在我们看来都是熠熠发光的。可是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生活久之后，就会很容易习以为常。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应的天性，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些不变的东西就可以忽略了，这样注意力可以放在变化上。但是对幸福来讲，这就是个灾难性的事件了，因为那些本来你可以去感受的美好的瞬间和生活当中充满生命力的细节，就同时在你的眼中也消失不见了。所以我想，就像思佳说的，环境从来都是丰富和多变的，但是作为感受者的我们经常是视而不见。 对，他们哪里有静止不变的可能呢？作为这个宇宙和地球上的一份子，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怎么才能让自己随时随地有可能对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呢？这个就要磨练感应力了。那我们也说好了，在这个倒数几期的节目当中呢，都要推荐给大家一些可能对我们的2022年的生活，特别是对我们灵魂的目标、生命的进展会有帮助的书。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一本《生命与味觉》。赋予我们生命的正是味觉，92岁的日本国宝级料理大师理解的美味与人生。所以呢，这本书呢，就是这位料理大师陈四方子的作品，由陈新慧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我们翻开这本书，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选用过其中的一些比较短的一些章节，我们就直接进入他的第二章，磨练感应力。 杯茶教我们的感应力，感觉、品尝，之后等待我们的就是感应力。想要磨练感应力，唯有料理。通过手中的料理，我们可以直面自然。蔬菜本身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事物的法则和秩序，料理则是直面事物的本质。然而，事物不会说话，因此，如果不全力使用感应力，就听不到食物说，请这样处理。在料理时，需要触动五感，看材料的状态，触摸、切、翻炒时要听声音、闻气味，等到觉得大功告成之后，再尝味道。味道不是调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这是一项很严肃的活动。泡一杯茶也同样如此，看茶叶，闻香气，感觉热度不同的热水泡出来的茶有何不同，应该等待多久，再做出反应。茶的味道会告诉你，你的感应力程度如何。就是这一小节，一杯茶教我们的感应力。有多少人会这样认真的对待一杯茶呢？也许会有啊，但是我们都会觉得那可能是茶道爱好者，或者是那些特别喜欢品茶的人，喜欢收藏茶叶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儿。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只是用那些比较普通的茶，也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感应力吗？来问问汪冰老师。 哎呀，其实当思佳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由衷的惊叹，有多少每天做饭的朋友会把手中的蔬菜当做自然本身呢？就这句论断本身，我觉得就可以说是惊为天人，因为我每天都和食物打交道，有多少人认为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其中也蕴含了自然的法则和秩序。所以料理并不简单是料理，而是我们和自然互动，当然我们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就作者写到了，茶的味道会告诉你，你的感应力程度如何。所以当我们抱怨生活无趣的时候，抱怨这个茶寡淡的时候，有可能生活确实有无趣的一面，或者这个茶叶本身质感并不是很好，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品味生活的能力，我们去品味这杯茶的能力，或者说我们从自然的一部分中去读取自然的秩序和规律的能力究竟如何。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啊，哪怕是那些生活节奏特别快的人，也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下厨呢？如果这个问题去问陈四方子啊，这位90多岁高龄的料理大师的话，他会告诉你，是的，大城市的人更要下厨。为了磨练感应力，特别建议住在城市的人下厨。如果身旁有庭院或农田，平日里经常与自然接触，就能感受风土的变化和季节的变迁。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厨。在下厨时，还请选择当令蔬菜。需要注意的是，贝类和鱼也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我曾经随着电视节目组去拜访住在大楼里过着忙碌生活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夫妻都在工作，平时很少下厨。他们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时间。我在他们家将大量的当季蔬菜放入蒸锅里，做了一道蒸蔬菜，放在餐桌的正中央。屋里充满蔬菜甜甜的香气和热气。这对夫妻闻着香气，品尝蔬菜，笑着说，真是太幸福了。拥有一切不起眼的小事儿就是幸福，幸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越是住在城市的人，我越希望他们能借由下厨，将自然融入生活中。下面告诉大家蒸的技巧，不仅是香菇汤，我为了让蒸料理更简单，改良了过去的蒸锅，制作出了珐琅蒸汽调理锅。似乎许多人都会用微波炉加热蔬菜，但微波加热会破坏食材的味道和营养，与使用蒸锅慢慢加热做出来的香气和味道都完全不同。 只要用珐琅蒸汽调理锅蒸好红萝卜、洋葱、马铃薯、地瓜等备用，就可以运用在各式料理中。蒸的烹调技巧可以充分发挥食材原本的味道。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将马铃薯、红萝卜、地瓜等食材与洋葱一起蒸。这些食材如果沾上洋葱的味道，就很难再用于制作其他料理了。可以和洋葱一起蒸的是高丽菜和小无精。使用盐来影响蔬菜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根据蔬菜的性质，选择浸泡盐水或撒盐备用。盐可以减轻蔬菜的涩味，为料理的味道打底。就算是小孩，只要吃一口当令的红萝卜或洋葱，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哇，这个红萝卜好甜哦，真的是洋葱吗？跟以前的洋葱不一样。感应力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磨练的。餐桌上准备顺应风土的天然食物，同时也能发掘真正的自己和身处于自然当中的自己。不要因为住在城市就感到满足，请大家务必思考由于住在城市而失去的东西，并以行动做出补偿。以行动做出补偿，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因为居住在高楼大厦里，离我们人类的这个来处啊，就是真正的大自然，距离越来越远了吗？如果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的话，就赶紧啊下厨去做料理吧，只是蒸菜而已，并不是很困难。我觉得这是陈四方子大师啊，他在心里特别希望这些城里的人，因为工作忙碌而会渐渐让灵魂失去光彩的人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一个特别棒的方法，在他看来。那为什么对现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在陈四方子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却如此困难呢？来，我们请出居住在城市当中的汪明老师来谈一谈。 我想我特别适合作为这段文字的读者哈，因为我自己不怎么做饭。但是我读到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城市的人更需要下厨做饭？第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高度外包的生活了，就是用钱来购买服务，所以我们越来越少的通过动手的方式参与生活本身。当然工作的时候您可能会动手，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习惯动脑。这个动脑有的时候不是有效的动脑，比如我会看手机，或者说因为白天工作上的事情而心神不定。都市人是很容易走神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人造刺激的环境当中，总在心神游移的想明天，想未来。我觉得做饭是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事情，你要去用你的手，用你的眼，用你的感官去听，去闻，去尝，同时还要用你的头脑去构思，用你的心去感受。所以实际上就是做到了思家常说的那个感官全开，你的注意力是全然在当下的。不仅如此啊，你的感官全开的同时，你的身体也参与其中，所以你的身心都是活在当下的。我想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呢，似乎就可以理解作者说的，当我们能这样理解做饭的时候，也就能在做饭的过程当中挖掘出真正的自己和身处于自然当中的自己。什么叫身处于自然当中的自己？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想想，大概就是你自然自在的本来的面貌。所以有的时候也许通过这些接触来自自然的食材，通过全心全意的活在当下，我们可能作为一个都市人才能找回在都市化之前生命本来的感觉。 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只是要营养搭配啊，因为现在即使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年轻人也都很关注自己每天到底摄入了多少维生素，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去吃那种三明治啊，三明治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有西红柿，然后还有各种包菜，然后还有黄瓜之类的。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囫囵的把这些东西吞下去之前品尝出它们本来的味道呢？我其实也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啊，但是我现在会慢慢的让自己可以做一些特别简单的饭菜，比如说煮粥，这个我也会了，在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帮助下，这简直不算是一项技能了。然后呢就是做蔬菜沙拉，然后我在做沙拉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 哪一品种的这个西红柿它会更好吃一些，而哪些品种的呢，其实它吃起来一点西红柿的味道都没有，甚至连我们小时候所熟悉的那个西红柿当中酸甜的那种汁水都没有。所以呢，这也是真的是像书中所说的，可能烹饪本身即便是最简单的那一种啊，也是我们和自然接触的，我们去开发我们的感官，让我们和自然发生某种联动的一个最简单的也最直接的途径。接下来还有一件事，可能对我和对汪冰老师都还有尝试的空间，就是我们俩可能还都有兴趣去试一试啊，就是用好的下酒菜培育感应力。下面再介绍一个磨练感应力的方法，下酒菜。不知道大家吃什么下酒菜？下酒菜可是非常重要呢。我认为上班族之所以无法磨练感应力，原因之一是酒馆的实力不足。最近酒馆都没有做出细腻真诚的下酒菜来。母亲从来不曾在父亲回家时仅端饭上桌，至少也会准备三道下酒菜。母亲的书里写下了凉拌粗根鸭儿芹的做法，请大家一读。在滚烫的热水里加一撮盐，最后放入鸭儿芹，过水从右到左涮一遍，千万不可以在滚烫的热水中煮。我每次都觉得既有趣又不可思议，只有粗根的鸭儿芹在放入热水之后会发出噼里噼里的响声，也许是因为突然受热，茎节与茎节之间的空气膨胀破裂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鸭儿芹烫好之后立即放到冰水里降温，直到在冰水里降至室温为止。将鸭儿芹从水里取出，切成2厘米长的小段，适度挤干水分。这个适度拿捏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如果水分挤得不够干，浸泡到高汤里之后会变得水水的；如果水分挤得过干，纤维就会变得粗粗的，香气和口感也都消失了。所以说，鸭儿芹的成败关键就取决于适度的挤水。这道功夫决定着味道的根本，既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美味的秘诀。淋上用等量的酒和酱油调制的酱汁，再撒上花柴鱼片，就可以准备装盘了。鸭儿芹的气息与酒的香气完美交融，可说是春天的极品菜肴。如何？大家是否吃过以这种方式料理的鸭儿芹呢？另外，我希望大家细细品味的一件事，是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的母亲的感应力。母亲在进入夏天时，会端出放在刨冰上的盐渍茄子，非常美味。如果有芝士的话，就可以开心地喝啤酒了。父亲每次都舒服地喝着酒，品尝。哎呀，说的我直咽口水，但没闹明白这鸭儿芹到底是什么。我在录完节目之后要好好的去查一查。汪冰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呢？ 我也对这个菜很好奇啊，究竟是一种是类似于芹菜的植物吗？不管怎么样，又给了我们生活中一个获得惊喜的来源，去查一查。当然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行文描述当中所对生活细节的这种放大处理，他的文字就好像一个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其实是因为他的母亲对生活有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会。当他说到这道菜的关键的时候，我当时不禁面露微笑啊，就是恰当的挤干水。我完全没有想到一道菜的关键秘诀可能是和挤出水分有关系。所以生活的有趣之处，或者说世界的秘密，无处不在，但是只有有心的人可能才能发现。不过读完了刚才的文字，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挤水，但也许这就是作者留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最好的问题，对吧？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挤水，找到适合你的口感。 其实下酒菜他还介绍了有几道，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不过针对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啊，到底是怎么挤到什么程度啊才能算好，

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生命与味觉》这本书，这也是作为我们希望大家在2022年阅读的书单上的一本啊。其实我们这个书单并不长，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建议大家去买我们节目当中所有推荐的，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帮大家遴选出一些可能对回应大家的问题和对推动大家内在探索相关的那些章节就可以了。买书这事儿就由我们替大家做吧，我们花一份钱，这么多人都读了，哎，这样说对吗？快请出汪冰老师来找我一下吧。 我觉得我们读的很多的书，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很多书，这些朋友听完了应该更想去触摸和亲自阅读整本书吧，因为我们在节目里毕竟只能朗读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听朗读和自己用眼睛去阅读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特别是啊，我觉得我们推荐的书啊，自卖自夸一下，有一个特点比较耐读，就是可以反复的去阅读。而每一次呢，当和你的生命体验去结合的时候，你能会发现一本读过的书会有新的味道。 对，有的时候呢，这本书是在你先有了相关的生命体验之后，你又读到它，然后感觉到震惊，对那段体验又有了不一样的解释。有的时候呢，书中的有一些印象啊，先行停在路上等待，而后你会经历一些事情，与之开始呼应起来。所以无论是哪一种，都会和我们的生命体验水乳交融。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买了大量的书却没有时间去阅读，这其实也是有一点浪费的。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去做呢，比如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啊，越是大城市的人越要去下厨，也就是说其实除了阅读之外，我们要去探索内在，要去连接自然，连接我们的内心的感受，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料理做饭也是其中的一种。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陈四方子，也是日本92岁的国宝级料理大师，他所理解的美味人生《生命与味觉》这本书中有一节其实是特别吸引人的，叫手术前后让细胞感到喜悦的香菇汤。曾经有人全面发挥感应力，甚至救了自己一命。我的汤品烹饪教室里有一名学生罹患重病，必须动手术。那时候我告诉他，手术前后都要喝香菇汤。在我教授的诸多汤品中，香菇汤和糙米汤救了许多情况困难的人。香菇含有许多抗癌药物中的成分，姑且不探讨成分，只要真的饮用就可以实际感受到身体的舒缓。我的学生在接受手术前几日煮香菇汤喝，手术后进食的第一口也是香菇汤。他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老师，我感觉就连我手指的细胞都在喜悦。人的身体非常诚实，然而如果没有感应力，也许就无法听到身体的声音。我的香菇汤更接近煎汤，煎汤的做法有两种，分别是蒸和熬煮，我的做法是蒸。将国产的原木香菇和一等天然昆布泡水一小时，让食材恢复活力，随后将泡软的香菇和昆布与日式酸梅一起放入容器里，将泡香菇和昆布的水倒入另一口锅中，加热备用。等蒸锅开始冒蒸汽之后，放入装有香菇等食材的容器，淋上加热过的香菇昆布水，盖上盖子，一口气蒸40分钟。最后用不织布材质的厨房纸巾过滤就完成了。为了在40分钟内蒸好，泡香菇和昆布的水一定要预先加热。放入蒸笼里的容器要有盖子，另外蒸好之后立刻将香菇、昆布、酸梅捞起，这是为了防止萃取的营养和香味又被香菇和昆布吸走。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三点，借由蒸的工序可以减少香菇特有的气味， 不喜欢香菇的人也很好入口。不仅肝脏不好的人，对于抗癌药物副作用感到痛苦的人也说，喝了这个汤之后，缓解许多。此外，香菇汤也特别推荐给繁忙的人。香菇汤在刚蒸好的时候喝最好，如果要重新加热，直接放在炉火上会影响其风味，还请隔水加热。把香菇汤当作养生汤享用的话，直接喝就可以了。如果是配以牛排或鳗鱼，可以加一点盐。只要喝大约一个咖啡杯的量，就可以预防胃胀，帮助消化。夏天可以加一点吉利丁，冷却后享用。冬天则可以加一点葛根粉，在勾芡后淋在粥上，也不错。哇，这一汤几吃啊？我还要在词典上再找一下吉利丁是什么东东。不过看完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打动人。我觉得大师他对于食材其实也是充满了尊重的，这源于对大自然的尊重。所以呢，就即便是这个汤凉了以后你要加热再使用的时候，他也说也请隔水加热，为了保留汤的风味。我觉得这种对于生命当中的一切啊，与自己和自然相关的这些细节都格外尊重，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生活在满满的这种幸福感当中的。问问汪冰老师。 嗯，说到满满的幸福感啊，我记得以前做讲座的时候经常问很多在职场中的朋友，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做些什么能让你心情马上好起来。我当时就想可能会听到答案，比如说散步啊，听音乐啊，兴趣爱好，结果排名第一的答案就是出去好好的吃一顿。这个文章里也说到了哈，人的身体是非常诚实的。后来我就想到说，其实与其去劝慰别人，不如端一碗真正他爱喝的热汤给他。就像书中所提到的，对于手术的患者，我们可能希望劝说他保持镇定的心态迎接第二天的手术，但是也许说这件事情反而就等于让焦虑逐渐的放大，所以不如直接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吧。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一碗香菇汤，生命中很多问题的解决方式从来不是单一的，有些我们认为需要用头脑去解决的问题，也许可以从身体入手啊。这就是这碗香菇汤给我最大的启发。 对啊，我们身体不是一个整体吗？啊，所有的细胞好像都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进行着他们各自的运作，所以也许就是从一碗香菇汤开始，我们的人生渐渐的就会充盈上这一种喜悦的气氛。所以这也是我们对2022年的一种祝福吧，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来吧，请慢慢享用，享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天阳。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三杯茶。摩顿森从后视镜中瞥了一眼后座上的婴儿椅，阿米拉正甜甜地睡着。摩顿森忍不住想，自己可以接受在巴尔蒂斯坦的暴风雪中行车的危险，但在这样的风雪中把妻女一起拖来，只为了给一位垂死的老人送照片，真是不可原谅。特别是他们离塔拉父亲车祸身亡的地点只有几公里的路程。在月形坑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路标旁边，摩顿森终于看清了路肩，把沃尔沃开下公路，车尾对着风雪来向停在路旁，准备等能见度好一些再上路。由于出门时太过匆忙，他忘了给散热器加防冻剂，所以不敢熄火，担心熄火之后车子没法发动。整整两个小时，摩顿森一边看着塔拉和阿米拉熟睡，一边盯着慢慢下降的油表读数，直到暴风雪终于平息下来才继续赶路。先把妻子和女儿送到霍尔尼在海利镇的家中，然后摩顿森直奔布莱恩郡立医学中心。这家医院的职能主要是救治附近太阳谷滑雪度假村的骨科伤号， 所以只有八间病房。今年的滑雪季节才刚开始，有七间病房都还空着。为了不吵醒打瞌睡的夜班护士，摩顿森蹑手蹑脚走过前台，朝右边亮着灯的走廊拐去。时间是凌晨两点，霍尔尼坐在床上。 你又迟到了， 霍尔尼说道。摩顿森被霍尔尼病情恶化的速度吓了一跳，差点退回走廊。霍尔尼原本瘦削的脸颊现在瘦可见骨，仿佛一具会移动的骷髅。你感觉怎么样？摩顿森走上前，把手放在霍尔尼的肩膀上。 你究竟有没有把那个该死的照片带来？ 霍尔尼问道。摩顿森把背包放在床边，小心着不去碰霍尔尼脆弱的双脚。一年前这双脚还硬朗有力，带着老人徒步绕冈仁波齐神山转了一圈。他把一个信封放在老人粗糙的双手里。霍尔尼拆开信封，用颤抖的双手拿出摩顿森在波兹曼冲洗的十英寸照片，那是他在离开科尔菲的那天早上拍摄的。好极了，对着照片中结实的奶油色建筑还有刚刷上的粉红色装饰，霍尔尼连连点头，用手指一一数着高高矮矮的学生，总共有七十名，他们即将在这栋建筑物里开始正式的学业。霍尔尼按铃让夜班护士立即过来，他来到走廊上，霍尔尼要他去找锤子和钉子。哦，做什么，亲爱的？他睡眼惺忪地问。 把我在巴基斯坦盖的学校照片挂起来。 哦，这恐怕不行，他用职业性的温柔语气说，规定是不允许的。 别逼我把整间医院都买下来， 霍尔尼吼着坐直了身体，威胁护士立刻采取行动，把该死的锤子给我拿来。过了一会儿，护士回来，手里拿着个订书机。 这应该是我能找到的最趁手的东西了，把墙上挂的东西摘下来，把这个钉上去。 霍尔尼发号施令，摩顿森摘下墙上画着两只小猫和一团毛线的水彩画，把钉子撬松，再用订书机当锤子，把科尔菲学校的照片钉好。他每敲一下，墙上的水泥就被震落一些。他回到霍尔尼的床边，发现老人正弯着身子打电话，要接线生帮他拨一个到瑞士的国际长途。 喂， 霍尔尼对着在日内瓦的一位儿时好友说， 是我，吉恩·霍尔尼，我在卡拉昆仑山区盖了一所学校。 他的声音充满了自豪。 你过去五十年里又干了什么事儿？ 霍尔尼在瑞士和太阳谷都有住所，但是他选择在西雅图度过最后时光。圣诞节还没到，他就搬进了西雅图皮尔山山顶的维吉尼亚梅森医院。天气好的时候，他可以从私人病房里眺望艾略特湾和奥林匹克半岛，但因为健康情况急转直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只能逐条审视病床壁的法律文件。霍尔尼在世的最后一个星期都用来修改他的遗嘱。摩顿森说，只要他生一个人的气，就掏出签字笔把那个人的名字从遗嘱里删掉，然后他会打电话给律师，不管是清晨还是黑夜，务必剥夺那个被他划掉的人的继承权。这是摩顿森最后一次做夜班护士，他把家人留在蒙大拿，自己24小时陪在霍尔尼身边，帮他洗澡、更衣、调整导尿管。他很欣慰自己有能力让霍尔尼最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点。摩顿森又洗了一张十英寸的科尔菲学校照片，挂在病床对面。他把上一趟旅行时霍尔尼给他的摄影机接到电视上，播放科尔菲村民生活的视频。霍尔尼走得并不平静，他对自己即将死亡的事实感到愤怒。但每当老人躺在床上握着摩顿森的手，看着科尔菲的孩子们用不完美的英文学唱《玛丽，玛丽，有只小小羊》，他的愤怒就消失了。 霍尔尼用出人意料的力气紧握着摩顿森的手，他告诉我他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儿子。摩顿森说他的呼吸带着人死前会有的那种甜酮的气味，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吉恩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科学成就，他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但是我觉得他对学校的在乎程度绝不亚于他的科学成就，他觉得自己真的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点东西。霍尔尼的确希望中亚协会能够长久发展，所以在他入院前又捐了$100,000给协会。1997年的新年，摩顿森从医院的自助餐厅回到病房时，发现霍尔尼穿着羊毛衫和长裤，正试图把手上的点滴管扯下来。我必须回家几个小时，他说道，帮我叫辆出租车。摩顿森说服吓傻了的值班医生把病人交给他照顾，然后叫了一辆林肯轿车，载他们回霍尔尼在华盛顿湖畔的豪华公寓。霍尔尼虚弱的连话筒都握不住，只好翻开一本真皮的通讯簿，让摩顿森打电话给花店，送花给几位失去联系很久的朋友。好，订完最后一束花，霍尔尼说道，现在我可以安心的死了，带我回医院吧。1997年1月12号，这位一手创立了现代芯片产业和中亚协会的梦想家，结束了他漫长多彩的一生。2月，追悼仪式在斯坦福大学礼拜堂举行。格瑞格·摩顿森买了他这辈子的第一套好西装，向霍尔尼的亲友和生前的同事们致悼词。吉恩·霍尔尼的远见给我们带来了21世纪最先进的技术。摩顿森对哀悼的人群说，他不仅能洞悉未来，更能穿越历史，去帮助几百年来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摩顿森总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喜马拉雅山区盖了不止一所，而是60余所学校，特别是能让女孩子上学的学校。如果您也被这个承诺故事感动，请将这本书推荐给您的学校、图书馆、朋友吧。 Thank you.